为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和朝鲜青年节，尼泊尔支持先军政治协会20号出版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青年要做无限忠于党的先军革命事业的先锋战士》单行本。